又再多几句，人快要进入梦里，浮在云雾的身躯，此刻愿别去，繁星美梦里睡，跟他相逢，突然两眼的焦距，传送消息，回去的依恋告吹，夜似水，梦似水。我共他相距，夜似水，梦似水，无言期望他亲我嘴。夜似水，梦似水，为何未想归去？原来是我，原来是真的有一点醉。来只会望见谁？怎么不来面前与我讲几句？但我的心醉。